见他腰悬戒刀，手持长杆，胸赳赳，二目圆睁，气焰纷纷。他的胡须扎上象钢针，明亮亮，日月金箍，头上戴浓眉宽脸，大耳垂轮，狮子皮衬，火盆口，他的脸黑中透，紫腮烟顺，足下穿高腰的僧帽，当一双枣云履，挥动的僧袍穿在身，袒露胸前，晃荡荡，身高九尺，腰圆膀阔，显一声健步如飞，闯进了树林来，这是全打死镇关西，避祸出家，酒后大闹过五台山，这位英雄的外号花和尚，他的名字就叫鲁智深。沧州去，只气得他须眉直立，心中似火焚，暗想到高俅老儿心不狠，怕只怕林贤弟性命难保存，想到此跨好借刀，撇起禅让，带好了盘费，就走出了庙门。他打听着林冲三人他们的去向，蹑足潜踪在后跟，暗地里跟随，非止一日，他早看出东朝薛霸胸怀歹心，也猜着他们下手一定要到必经之处，猛想起前边不远就是荒僻的野猪林，他们谋害林前地一定在那里，我何不前行一步，树林里面等他们。他眼看着董超举刀要杀林冲，这才走丹田，大喊一声，吓坏了阴毒，损坏的两个差人。董超下浑身力抖，当啷刚到我的那薛霸扔掉水果棍，跪倒磕头，上牙齿打下嘴唇，狗奴才，你们使用高俅多少银两，竟敢在光天化日杀害人。怒冲冲禅杖刚要往下落，不听得林冲说，师兄千万不要伤害他们。鲁智深赶上前用戒刀砍断绳索，搀起林冲，林教头泪流满面，多谢师兄救命恩。哎，自家弟兄何出此话，我知道你有满腹的贪官污出身，我先问你如今意欲何处去？林冲说：“小弟我愿到沧州去充军。”鲁达无奈讲头点，眼望着董超薛霸，把脸一沉：“我今天